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安静的声音就在这里。Fresh Radio。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早上半圈的樊雪，我今天开的好长哦。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强行 diss 了？ 这个 之前好歹也是有一个由头 diss， 今天就是无谓 diss。 就是看你不顺眼怎样啊？ 可以，非常棒。 你要心情不好，让着我。 好，你今天最大。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对，我们的樊雪还有一套动作呢。 哎， 不是呢，也可以选择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房间号叫做活力982。 哎，北京时间也可以了吗？ 一直都可以的呀。 是吗？那我之前 你说出这句话 说了很多。 不怕被扣钱的吗？ 之前是跟大家少说了很多。哎， 对，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F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哎，也不要讲， 你好土哦，闲白儿， 就是闲话。 哪儿话呀？这是 相声里边的话，闲白吗？对啊。 怎么的？是来抒发一下自己国庆假期没办法回去的郁闷之心吗？不然呢？你的闲板还能板儿？ 应该是说从今天晚上开始，大家就已经开始陆续的往家走了，出去玩了，就基本上已经跑没了。 但是没有你。 对，但是没有我，也没有你。哎， 真巧， 拉仇恨，我告诉你。当然，在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啊。这个如果您还留在北京的话呢，北京最近这个天气啊反复无常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小心感冒。 是的。 好了，闲白聊完了，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啊，四个字的人名啊，这个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是把我的直播主题删掉了。对，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呢叫做姓管字言名孟红。我还真说对了，天哪，太不容易了。 你说这句话容易让就是听众， 容易让听众产生误解，对吧？ 对，觉得你很有文化。 这什么叫觉得我挺有文化？我本身就很有文化，好吧？ 我怕大家误会，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对，今天啊，就是还是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叫做管言孟红，来自己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管言孟红，来自贵州，今年17岁。 哇哦！ 这个是我不知道的。 17岁是吗？ 要知道这个年纪我就不让他来了。 啊， 假期不放假还被人在年龄上撒盐。 难受吗？扎心吗？ 一般一般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孟红呢也会给我是叫你管严好还是叫你孟红好？ 孟红好。 好，今天的孟红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打开手机来观看一下我们晚上的视频直播，来看看没有扎头发还比我脑袋大的樊雪。好了， 可让你抓着话口了。 闲话聊得太多了，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由孟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斑马斑马》，原唱宋冬野。孟红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准备好了，时间交给你。第一首歌曲，看看孟红的展现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听吧。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孟红，《斑马斑马》。 哎，很好听的女中音。 我没想到，哎，孟红第一首歌曲居然会选一首就是这么比较 低沉一点的歌曲。 我是真没想到一个17岁的女孩唱这么低的音。就终于碰见一个唱歌比我声还粗的了。 你怎么说人家这是 啊，对对对，知道 中低音好吧。 对对对对对， 非常有 内涵，有底蕴。我是粗声。 你那是大老爷们声，你不 能打扰了。 之前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他的经纪人聊，然后孟红也在跟我说，你说能不能把这歌这个他就问我今儿选这几首歌，我这音调能不能唱，要不要降个 key？ 我说可以降 key 啊。我说 降 key 你还能唱吗？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就抱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在外边听他唱了那么一两句，就感觉还凑合，但是真没就是整首听完，而且还这么好听，还挺动人的。 真的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唱女高音的或者说声音这个亮脆的挺多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女中音特别的难得，最起码很有自己的特色。 对，你是要把自己憋死吗？17岁，我感觉你是要把自己憋死。 对不起，嗓门太粗了。17岁，真好，所有都是刚刚开始，一切都是新的。哎呀，羡慕，我嫉妒。哦，其实特别好奇你的名字。 对，这也是今天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就是由来或者故事？我一开始看到他名字，我就觉得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 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 对啊，梦红，《红楼梦》啊。 啊，对对，啊，你是这么想的？真的是这样吗？ 就不是， 吓我一跳，我的天。对，叫做管严梦红。 有没有什么？ 管也是个大姓啊。 对， 可以跟大家简单讲一讲这段就是 不为人知的 秘密。 其实我 身世， 就你们看到我的管严梦红是大红的红。其实我以前的名字就是彩虹的红。 彩虹的红。 对，因为我妈妈在生我那天，然后我爷爷在做梦，会就是梦到楼顶有彩虹。对，所以其实就叫梦红， 梦见了彩虹。 这个燕子是因为我们管是家族的一个字辈。 哦，就跟我叫樊雪，我是樊字辈。 你是樊字辈啊？ 对啊，你不知道吗？孔繁森，我跟这个伟大的这个那革命家，哎，他什么 不沾边？ 我们俩是一个辈分的， 不沾边。咱别自己往自己身上贴金好不好？人家那是正经八本大姓啊，管氏家族。 大家听到了吗？这个大佐老师 diss 我们的家族，我告诉你，我背后可是有这个背景的。 我这还姓左呢，怎么了？ 天哪，感觉我们来这个 一会儿咱俩再打起来，我告诉你。对，那所以整个家族是有家谱的是吗？ 对。 哎，你有没有过不服气啊？ 这是什么？ 什么意思？ 天哪，难道只是我这种叛逆少女吗？我曾经因为觉得女孩可以不按这个家谱来，然后因为总是会有人问我啊，你跟孔繁森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 曾经动过要改名的想法。 孔雪吗？ 你真土。 以前也有想过， 因为其实这名字很好听。 那时候很小，就我觉得四个字不 很难写， 不常见。对，我就觉得。我们班上基本上没有四个字的，就我一个，我就觉得考试 那点老师点名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很关注 你？基本上第一眼基本上就会看到这个名字。 因为我从小到大老师要么叫孟红，要么叫管严，就是真的不会基本上叫完的那种。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段子，叫做管严。然后等到之后，结婚成家的时候，她的老公会不会这个跟自己朋友说？我妻管严。 哎，你真的很冷哎。北京的秋天和冬天都不如你的笑话冷。 谢谢。所以你有看过自己的那本家谱吗？ 没有。 哦，也是听家里人说的，就是有一本家谱，管氏家谱。但是我就特别觉得这种就是百家姓啊，或者是说中国的传统啊，往上倒几辈儿还能找到就是各种各样神奇的说法，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包括你， 就只是因为你们这种没有罢了，就我们其实觉得很正常啊。就小时候大家也会就是讨论啊，自己爷爷爸爸什么或者自己的孙子都会是什么辈分的。 你小时候都会讨论到自己的孙子了吗？ 对啊，就是会被上下的这种。没有了，就是专门去看一下。 哎，那所以你的下一辈应该是什么？叫什么？ 香。 会讨论到自己的孙子了吗？ 对啊，就是会被上下的这种。 没有了，就是专门去看一下。 哎，那所以你的下一辈应该是什么？叫什么？ 祥 祥， 嗯，就很土。 孔祥， 叉， 真可怕。这个音乐调的也很棒，我告诉你。OK 啊，这是我们管红给啊，不是管红去了，孟红啊，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啊，不好意思啊，斑马斑马呢，接下来还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 嗯， 再来跟大家分享孟红背后的故事。 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曲，孟红准备给大家唱什么？ 第二首我准备给大家带来那个英文歌《All of Me》。 All of Me， OK，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Give me all of you. 这样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孟红 Of You。 是有降调吗这首歌？ 没有啊。 没有吗？ 正常调唱的呀。 哇哦， 你想说什么？ 我以为有降调，哎，就是还是很深沉的。 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就这样版本的 Of You。 就是在我们 节目当中很低很静，它要比原版的歌曲更近一点。 对，就觉得好像整个场子只有你一个人在唱歌一样。而且我有看到他表情其实很陶醉， 很陶醉。 对，那你在唱这种歌的时候是怎么做到这么静，或者说全身心投入？这时候在想什么呢？ 我会就是比较沉醉在这个歌曲里面吧，就是其他的也不会想太多，就是享受就好。 哎， 也不会想太多， 享受就好。也是他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享受音乐，是觉得自己唱歌好听，是不是？享受在自己的歌声当中。 没事，实话实说， 有那么一点吧。 对，哎，那之前有没有就是经过专业或者是系统的学习过？ 17岁，哎。 就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声乐这方面，就是完全是属于自己的爱好。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着突然间发现自己有这般天赋了呢？ 也不能算天赋吧，就是可能就是 兴趣。 对，兴趣。他们就 兴趣， 就是我同学他们会跟我说，我声音可能比较低沉，就说哎，你唱歌还挺好听的，你想不想试一下？然后说。啊，我可以自己就试着学一下。 因为据我们所知，孟红是学跳舞的， 对， 练了很多年的舞蹈， 练了很多年的舞蹈， 是不是？ 对，学习的 就转战到音乐上， 民族民间舞蹈 啊，学的民舞。 对， 啊，你不是学民舞的吗？ 当然啦，哈，你看我这声呢，这高了8度。 然后呢？ 然后没然后了。我要是坚持下来，还能在这儿坐着。 要不你们俩 PK 一下吧，一会儿。 老骨头了，我这一把。拿生命在跳舞。 孟红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舞蹈？ 10岁。 10岁。 你是什么时候？ 我 好像每期节目都要问你。 我从4岁就开始跳舞。 4岁是多 跳到 这么高？ 差不多。哎，你这样比划大家也看不到。 这么高。 哎，我有点迷你吧，都不是校真了，是迷你。 站桌子上。 哎，对，当时就练到了初3。对，然后再加上学习的原因和我自己身体的原因，没有坚持下来，就蛮遗憾的。现在还在跳舞吗？ 现在就是，就是也在跳，但就是现在正在学其他新的舞种，就比如说 hip hop，然后流行，对，这些。 那也是坚持了7年。 这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了。那最开始的时候学习的是什么？中国舞吗？ 对，中国舞 啊。学民舞非常苦，就是我懂得。我们两个面面相觑，确认了眼神，就是真的学民舞是。 确认了眼神之后，也应该给我这种不懂眼神的人来讲解一下。 就是你知道，丝胯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你知道， 我只知道手撕鸡腿。 你知道刷牙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腿。就是放在自己的脑袋上，然后刷牙吗？ 为什么？ 就是你趁着早晨这个时间刷牙的时间， 闲着没事干， 热身啊，好能在上舞蹈课的时候没那么痛苦。我们老师当时真的就180度，这个腿啊，假装这是腿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在这儿都不拉倒，都给你再往后得200度、220度那种。 不怕折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不后来折了吗？我就不练了。 原来是这样啊。 拉伤了，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学舞蹈的各位女朋友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就是不要过度。就我是一个不良的例子， 典型的案例啊。 不良的例子 是。对，你就挺不良的了，发现了，对。给大家不要照着樊雪姐姐的这个步骤去学啊，她是一个不良案例。哪有自己说自己是不良案例的呀？那个，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转战到，也不能说转战吧，就是选择了， 艺术是相通的， 对，就是选择到了音乐，或者是说其他包括演戏这方面的， 就看到就是比如说张艺兴啊这些，就是这些明星站台上唱歌，就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因为我有时候练跳舞会很累的时候，我觉得听歌就是音乐会对我很大的就是有帮助，能帮我舒缓我的情绪，然后就慢慢喜欢上音乐，然后就会去看那些 张艺兴他们的舞台视频、嗯、这些，就我会觉得，就是很羡慕他们， 就是既有偶像的力量，又有舞台的渴望，然后又有自己对于音乐的向往。 对， 你今天这么会总结的 啊？那个不就是女人之间的那些，你懂吧？ 我不懂，我要懂了那就坏事了。我告诉你， 打海你不懂爱。 那所以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张艺兴啊，说了半天了， 是吗？真的是张艺兴吗？ 中国吗？ 啊，对， 中国贼张艺兴。 那国外的呢？ 国外的就是。一个伴李夏怡吧， 啊， 对，我喜欢 太阳， 还有那个，像还有 Beyonce 啊，然后阿黛尔这些， 都是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 对，很有代表性的一些歌手，一些国外的歌手。哎，那你最喜欢张艺兴什么呢？ 帅啊，就，对不起，就是我条件反射， 我觉得他就是。永远是他做事，他就是一直很努力， 对 他那个态度 很严谨， 他那个态度让我 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觉得就是值得我学习的一点。 嗯， 我觉得他这个偶像就值得我学习，那我就觉得值得我喜欢。 非常努力的，而且打破了我们对于流量奶油小生的一个印象。 那就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应该算是一个 对他已经 奶油， 对他已经不是你什么意思？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实力派选手， 对啊， 实力派偶像。 真的，从他最开始拍《极限挑战》，因为我关注他，我也不看那些男团或者他们唱歌、 偶像练习生， 不看那些东西。最开始看《极限挑战》， 嗯， 看《极挑》的时候，他就是从最开始第一季，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看啊？ 嗯， 从最开始第一季就是奶萌奶萌的，被这个 奶萌 对被这个红雷大哥欺负，然后被这个自己师傅黄磊欺负， 对对， 就是全世界感觉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被欺负， 然后 一直慢慢成长到第四季的时候开始欺负红雷哥了。 但他真的是一个很拼，然后也值得大家学习的偶像了。 对，嗯，哎，要是大家都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嗯，都像他一样，什么呢？是努力呢，还 是努力 长相呢？ 长相呢？ 你就想想吧。 哎，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下辈子，下下辈子吧。 没有人接你的话，就过了吧。 好好好，过了吧。OK 啊，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28啊、我们在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情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心跟你的 eyes， 连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眼睛的声音。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我是大左。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键。你是在唱戏吗？ 就是给大家指示一下左下角， 对，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舞足蹈的樊雪， 手舞足蹈的樊雪。 今天， 对，今天啊，这个 哎，特别的，就是忍不住的，就是想这么端正着，就觉得自己在跟小妹妹说话，应该起一个好的， 突然一下子， 对，严肃了起来，就想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放弃吧，你根本不是这样的人。OK 啊，这个刚刚上半段呢，我们的嘉宾孟红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两首歌曲。哎，那我让我们这个稍事休息啊，也让孟红呢简单的休息一下，歇歇嗓子。稍后呢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送给，不能说送给大家一首歌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来进入到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游子心。 首歌曲过后，欢迎回来啊，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还是有请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管严梦红来给大家继续带来好听的歌曲。 嗯， 刚刚两首歌曲过后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梦红准备给大家带什么？ 唱我 我 对。 哦，我 OK，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原唱是谁呢？ 明日之子的田艺。哦，原唱吗？就是我是听了那个明日之子 听了这个版本， 对， 好， 然后再来想给大家准备这首歌曲。 OK，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我 就一个你。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梦红，叫做我 哎， 这歌我也是第一次听。哎， 我也是，我其实以为是苏运莹的那一个版本，所以刚才问了一下。 对，这是来自于明日之子的那个版本。 哎， 那梦红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看你今天选的这前三首歌都是特别安静的，或者说那种娓娓道来啊讲故事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人吗？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一点的， 不是很爱说话的。 对，会是这样。 今天对今天看给我们的状态也是稍微的有一点小腼腆。 对，就或者说看起来有那么一丝丝小紧张。 说话也是 有点内敛。 对，说话也是慢慢的温温吞吞的那种，温温吞吞温温的。就我有点不太敢大声跟他说话，怕吓着他。 对，刚刚我就是这样。 是吗？ 我刚刚在节目空间的时候，我说我们下面能聊一聊这个，然后我发现梦红半天没有讲话，我以为是我的状态吓到了他，知道吗？ 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哦。你认真的吗？ 那我以后也这么跟你说话好了。 不不，我还是乖巧。 对，那孟红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可能平时就是没有就比较内向吧，就话不太多，但是当就是跳舞的话或者唱歌可能就会变一个人的那种 表现力，是不是就是舞台素养。 可能你平时看着我就是非常安静，但是当音乐一响起然后我跳上去跳舞可能就是他们会说就是我表情会非常丰富，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哎，我真的好期待哦，就是好可惜我们今天没能准备一段舞蹈给大家，就是因为其实在 我们今天可以现场给大家准备一段舞蹈吗？ 可以吗？ 突然被 Q 到 我们可以要什么音乐都可以给你找到哦 舞蹈吗？ 对， 可以吗？就可以简单的秀一下软度吗？ 哎，可以啊，可以可以。 什么叫做简单的秀一下 软 度？ 就是比如说我当场给你劈个叉啊，或者是掰个腿啊，或者下个腰啊。 这么痛苦的吗？ 这痛苦，哎，还这对于学舞蹈的妹子来说，不在话的，真的。其实我特别，我其实特别想看的原因是， 是就伤到她的身体。 我们是对自己身体就是。有记忆的，对不对？就是我其实刚才 Q 他是因为觉得相对而言在我们大家的既定印象当中觉得跳舞蹈或者说 hiphop 尤其是 hiphop 现代舞啊，或者说又学说唱，像是孟红学说唱然后又学声乐，可能给大家一个偶像的样子的话会非常的外向，可能会活泼一点， 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对，而且他也上的是这个艺术学校嘛。 对， 就还蛮期待的，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来几个动作，震一震他好不好？ 震一震， 让他知道什么叫软度，什么叫这个中国学舞蹈的妹子，好不好？ 就简单搬个前腿吧。 哎，好， 干嘛？干嘛？ 搬个前腿。 搬个前腿。 啊， 我们把这个动作留到我们把这个动作是稍等稍等稍等，我们把这个动作留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好 不好？好， 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 对，你这突然唱半道歌，夸来掰来掰一腿，这笑话吗？ 激动了， 吓都吓死了。 让你知道什么叫脚不在底下，在脑袋上。哎，说的怪吓人的，是不是？脚在脑袋上。 这大半夜的，你这。 我这一把骨头的。 刚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让这个我们的女主持啊，樊雪跟。 你还让不让我吃这口饭了？ 俩人一块儿，大家想不想看？ 上年纪了。 好了，这个我们闲话少说，重新说回来啊，这个现在我们的孟红呢也是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就准备选择去往这种专业的可以说是演艺道路上，艺人的道路上去发展。所以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除了对舞台的向往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支持着你，或者说支撑着你？ 支撑着我吗？就是还是对舞蹈的热爱吧。我觉得就不管就是自从接触了舞蹈，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舞种就是都想去尝试一下，然后也非常热爱它。 我跟你说，学舞蹈的姑娘啊，就是真的是要比一般的学普通艺术的女生会更坚强，而且更轴。这个字儿用的对不对？对，就是会很坚强，对于自己喜欢的也很执着。你想想，我们都能把这个腿给你搬脑门上，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我能把手搬脑门上。 你能把鞋，你能把鞋放脑门上。 别了，我怕你们俩受不了。那之后是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者，还是想向演员或者 全能的艺人 歌手方向发展，还是说向全能的艺人方向发展？ 我会比较想向全能的艺人发展。 我会唱，会跳，还会演。对， 因为家里人有支持你吗？ 家里人就比较支持我，他们觉得就是 所有人都支持你吗？ 对。 哇，这个 就我 爸，不大常见。 我爸妈，然后我小姨这些都挺支持我。 哎，那真的很难得，能够让自己17岁的孩子 对 来到北京， 孤身一人， 孤身， 而且还这么远， 越说越惨呢。你 越说越惨，一个人来到北京。 但是心中对于艺术、对于舞蹈、对于歌唱的热爱。支撑着自己嘛。 对，没错啊。那接下来还是来给大家继续分享歌曲啊，因为确实太想看那叫什么掰前腿是吧。好像马戏团。 这叫软度展示、 啊、软度展示啊、嗯、这个确实特别想看啊，如果大家也想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我也特别想看你的软度展示、哎、 下次啦，我这一把骨头了已经。 好的，大家记住啊，下次就是下次， 不然再下次就得看到我在医院了。 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呢，然后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一会儿的软度表演啦。 哎， 软度表演笑话。OK 啊，接下来还是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哎、嗯，孟红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带来 Stay。 Rihanna 的 Stay， OK，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首歌曲啊，这个一会儿看时间的剩余多少啊，是不是作为我们的结束曲目，因为我特别想看那个软度的展示。 少说话，快。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 Stay 来自于孟红，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OK， 刚刚这首歌曲啊，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Rihanna Stay。刚演唱的是我们的孟红啊， 哎，好听， 嗯，真的挺好听的，很符合他的性格，那种特别那种淡淡的，或者说冷若冰霜的感觉， 哎，冷若冰霜是不是过分了？ 其实 淡淡的， 我就一直想尝试那种欢快一点，像 热情 说唱一样那种， 有试过吗？ 有。 啊，有试过吗？ 这个面条它又差又干。你是说这样的说唱吗？ 你真的好土哦！ 这个板凳它又大又圆， 过耽误时间。 耽误时间，好了，不要耽误时间了。 嗯，最近有尝试吧，在上那个说唱课。 哎，我们可以下一次好不好？给大家约定一下，下一次我们也期待孟红给大家带来这个肉肉的说唱。 对，可以肉肉的说唱也可以的。 今天先给我们大家这个。来个软度展示好不好？ 对，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啊，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做几个动作，做两三个吧，好不好？ 软度展示，对，可以到我们的表演区， 表演区 啊，那就直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俩面前的位置就 OK 了。对， 镜头交给你， 镜头交给你 ，OK， 就这里就好。可以冲着我们的镜头， 对， 往这边一点，往这边一点。 向左转 ，OK， 对着你面前的这个镜头，可以。 哎，第一个动作 最简单， 掰前腿是不是？掰前腿，哇， 好家伙！ 哎，可以，哎，可以扶一下，可以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毕竟我们没有热身， 小心， 是的。 就你们都这么轻松的吗？ 是啊， 不会断的吗？ 这是我曾经 OK 了，可以放下 了。 这个动作很累，哎，现在是掰旁腿。 我的妈呀！ 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180度，再往前伸了伸，差不多有190度的样子。 好了，看着都心疼我了。 可以 。 就这两个动作 吧。感谢。 对，其实这两个动作，我觉得，如果是学舞蹈的女生的话，也要有一个一年半载的才能够练成。 对，我感觉 就这么简单的， 就这么简单，一下子夸就上来了。 所以说，真的是台上一分钟。 对， 反雪不，反雪下次吧。 刚刚我们的导播老师啊，在这个耳机里边还在 Q 反雪，说让 反雪 下个腰。 就可能今天只能给大家掰个鞋。 那还是算了吧，你还是等下次下腰啊。 哎，我这老腰。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孟红的精彩的演唱，以及最后一段精彩的 掰腿，辛苦，真的是辛苦， 辛苦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诚艺电台， 哎， 咱们明儿见了，拜拜， 祝大家晚安。先说一句假期快乐哦。 像谢幕的演员，眼看 全不负遇见。